找寻你，芬芳还在我怀里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，不知如何形容你，温暖留在我心里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Bad Boy 是张惠妹的第二张专辑，其中哭不出来、一想到你呀、Bad Boy、听海，首首都是经典。这张专辑继续由张雨生制作，一首狂野的舞曲奠定了阿妹天后的地位，并使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个又唱又跳的原住民歌手张惠妹。这样一张专辑延续了上张专辑的经典歌曲，而更加显露了阿妹的唱功。 Bad boy, bad boy, 你的坏让我太无奈。Bad boy.

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药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梁咏琪的短发使她打开了内地市场，而梁咏琪自己也成了短发的代言人。在录制《短发》这首歌的时候，她不幸患上重病，无法发声，令她非常焦急和忧虑。当时因为这张碟的推出日期已经迫在眉睫了，又怕耽误了工作人员的宝贵时间，所以她因而变得十分沮丧。幸好那段时间她得到了监制的谅解和鼓励，在各组工作人员的打击之下，她也终于顺利录好了《短发》这张专辑。

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莫文蔚首张国语专辑《做自己》堪称莫文蔚演艺生涯的里程碑，并奠定了自己的歌唱风格。这张专辑最起码有三首以上传唱不衰的好歌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制作人张洪亮与莫文蔚对唱的情歌《广岛之恋》。张洪亮包办了词曲的创作，因其本身也是唱片歌手，配唱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。男生的深情悠扬，和着女生的磁性魅惑，层次丰富，意境入胜，堪称是情歌对唱的典范之作，也无怪乎多年来在 KTV 的点击率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。 就算了解分离。

2099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地区精准锁定精英人群的经典音乐广播，寻找想创业、有资源、有梦想的999广告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：133-0112-5071，133-0112-5071。 炎炎夏日，你还泡在空调房吗？快来梦想车展卡斯基为你准备的第二届汽车潮流派对吧！这里有好玩的、好吃的，更有极速卡丁车赛等你来。跟着999享受6周年台庆福利，吃喝玩乐全免费。8月18号、19号下午3点半至晚8点，谢岛7号馆。关注经典999官方微信，回复关键词“车展”，100张价值180元的门票等你拿。 一份简历涨薪36%，生活品质提升36%。智联招聘更懂你的价值， 一份简历涨薪36%，购买力提升36%。智联招聘更懂你的价值， 走到哪里999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在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椅子贴金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自2016年九月本田推出雅阁锐混动以来，便凭借着独树一帜的 iMMD 混动技术，迅速在市场突围，成为中高级混动轿车市场的新标杆。其澎湃的加速性能和超低的油耗，也刷新了消费者对传统混合动力车型的认知。如今第十代雅阁锐混动版将焕新登场。第十代雅阁锐混动版延续了第十代雅阁汽油版的设计，车头带有粗壮的镀铬饰条，与采用大嘴式设计前进气格栅、前大灯组成了一体化的设计，让整车的前脸看起来更加的霸气。发动机舱盖有四条锋利线条，看起来更有肌肉感和力量感。车身尺寸方面，第十代雅阁锐混动版长宽高分别为4893/1862/1499毫米、轴距2830毫米。相比于同级对手凯美瑞混动版来看，第十代雅阁锐混动版的车身尺寸具有很大的优势。第十代雅阁锐混动版提供了黑色和棕色两种内饰供消费者选择，造型上仅仪表和挡把部分有所差异，其余依旧采用了我们所熟悉的本田风格。仪表台配备了一块7英寸彩色 TFT 多功能信息显示屏，中控区域根据分配不同，分别采用了是7英寸和8英寸的悬浮屏幕，界面操作比较流畅，两侧设计了物理按键。这款车的配置也是很丰富的，自动驻车、主动刹车、疲劳驾驶提示、自适应巡航、自动泊车、电动后视镜、车内空气调节、花粉过滤等等，还都是全系标配，即使是最低配，以上这些标配也足够家用。动力方面，第十代雅阁锐混动版车型搭载了第三代 iMMD 混动系统，由升级后的 2.0 升阿特金森发动机和双电机组成，其发动机拥有146马力的最大功率和175牛米的峰值扭矩，电机则是135千瓦以及315牛米，综合最大功率为158千瓦。作为一款混动 B 级车，现款雅阁锐混动版在市场上有着非常好的口碑。换代后的第十代雅阁锐混动版不仅外观更年轻，配置更豪华，对比同级中的凯美瑞也有大优势，还有全新的动力系统，在提升动力之余也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性。相比燃油车，显然有着更加不错的燃油经济性，既做到了省钱，还能做到环保，将成为更多年轻消费者的期待之车。如果定价合理，显然比汽油版车型更值得大家购买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

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的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曾经那个在梦想与安逸之间选择了奋斗的你，让你收获了更加坚定的内心。那份加班到凌晨改了又改的方案，让你一举拿下了整年的合作。那个在创业失败后能勇敢再次出发的自己，成就了如今独一无二的你。因为这个世界上极少有一次就能成功的人，而不断坚持不怕失败的人，却能大概率的让自己拥有成功的可能性。 原谅这世界所有。

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幸福洒满整个夜晚，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。